身心放下皆圆明。供稿人印容法师。2007年，我在南诏县护持一位出家师父。有一天，我们佛期圆满后，给净空老法师顶礼。当我拜到第二拜的时候，发愿要师父上人加持，找到一位名师和一个纯正的净宗道场，我要去潜心修行了。不久，有位善知识介绍我到社旗县的来佛寺去拜肉身菩萨。到了来佛寺之后，就有幸遇到了上海下贤老和尚。看到老和尚，我就升起无量的欢喜心，就拜求老和尚收下我这个不懂事的弟子。老和尚也没有推辞。三天后，他老人家对我说：观音菩萨对我说，还有个徒弟要过来，接着你就来了。我听了没在意，以为老和尚说胡话。旁边的一位村民说，这老和尚可不简单，有一次村上在打井，打了好几天都打不出水。老和尚去看了看，用拐杖指着一个地方说，你们从这儿打，这儿有好水。他们照着老和尚说的地方打下去，果然很快就打出水来了。2008年初夏，因为刚发生了汶川地震，又有传言说南方某地又要有大地震了，一时间搞得人心惶惶。有一天早上，老和尚对我说，没有事了，天人把无量寿经给扶正了。我听得一头雾水，不知他老人家到底在说什么。老和尚看我不解，就明白地说，哪个方向有灾难，我就看到无量寿经往那边倒。昨晚上我梦中看到有天人把倒着的无量寿经给扶起来了，就知道没有事了。同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我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我在看着浓烟，真的都回头往南边飘过去了。我激动地向老和尚顶礼一拜，回院子里继续读诵无量寿经。还有一次，老和尚命我在院中的菜地里挖出排水沟，当时天气连续好几天的高温，种的菜都旱蔫了。在寺院门前晒麦子的村民们还说，电视上预报近几天都没有雨。我感到非常纳闷，心想，菜都快要旱死了，老和尚为什么还让挖排水沟呢？但是为了不惹老和尚生气，我就拿着铁锹挖起了排水沟。旁边看到的人们都笑我太傻，听老和尚说胡话， 谁料第二天上午就下起了瓢泼大雨，一连下了好几个小时。由于事先有防范，所以菜地和寺院里都没有积住水。我当时对这件事还是捉摸不透，但心里对老和尚却更加敬佩了。同年初秋时候，有一位姓张的老太太到来佛寺去看望老和尚，在寺院住了两三个月。因为老太太都88岁了，还有糖尿病，一天要吃7-8顿饭，老和尚就命我专门照顾他。听他说，他的父亲比老和尚大2岁，是老和尚小时候的玩伴。他出生那一年，正好老和尚出家，但是他父亲一辈子都和老和尚保持着联系。我当时就感到特别震撼，都说花无百日红，人无千日好，可老和尚的朋友却一交还不止是一辈子呀。师父把早晚课看得很重，老人家慈悲，几乎每天都要有意无意地问我2遍，做功课没有？虽然是这么一句平常的话，却一直激励着我勇往直前。直到现在，每当我稍有懈怠，就会听到好像师父又在问我，做功课没有？2009年年末，我一人来到荒废多年的圆明寺古道场，看到一片荒凉破败，我于心不忍，于是便发心恢复道场，在此弘扬净土法门。圆明寺距离来佛寺有100公里，因为圆明寺只有我一个出家人和一位做饭的老菩萨，所以也不能时常回去看望老和尚。为报师恩，我隔段时间就会接老人家过来小住一段。考虑到老和尚住楼房去厕所不方便，我特别为老和尚建了一间小房子，在房子里边装了坐便。老和尚早上一直都坚持很早就起来拜佛念佛，在圆明寺也是一样。我留意他老的小房间，每天都在我们早课之前就亮灯了，接着就听到他老人家在院子里念阿弥陀佛。本来老和尚是习惯金刚持，每次出声念佛的时间都不会很长，但在圆明寺却每天早上都能听到他老人家在院子里经行念佛很长时间。每天吃过早饭后，老和尚就开始找活干了，经常一干就是几个小时。我要去干的时候，他老人家总是说，你不要干了，去念佛去。我说，师父啊，哪能叫您老这100多岁的人来干活，我们这年轻人反而去躲清闲呢？老和尚说，你念佛没有念出来功夫，所以要多念，念到一定程度，不论什么时候都在念佛，干活不耽误我念佛呀。2012年夏天， 有几个人想到寺院挂单。老和尚正躺在床上休息。几个人听说是百岁高僧，都要到房间去参拜。老和尚躺在那里一动不动，嘴里说：我岁数也大了，这寺院就应容一个人，还是个女众，所以我们这里不好客，不能挂单。我当时心里感到非常诧异，要在往常，老和尚一定是很欢喜地坐起身来招呼客人了，今天怎么会待人这么冷淡，而且说出这么奇怪的话呢？后来有知情的居士告诉我，那几个人是传播邪教的。无论春夏秋冬，老和尚在寺院里总能找到活干。就连他老往生前的一个多月，还在圆明寺劈柴上树锯树枝，在大殿旁边的一块大石头上，老和尚放上去一块千斤重的石条，至今仍让我甚为不解。别说是一个100多岁的老人，就算让一个健壮的年轻人去做，也很难办到。而老和尚究竟是怎么把它放上去的呢？老和尚最后一次来圆明寺，回去的时候把拐杖和一件衣服留下了。我说去给他老拿着，他冲我挥手说：不要了，我不想用了。因缘生暗，南无阿弥陀佛。古德云：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话虽如是，然而我辈须知，福德难出轮回，神通不爱生死，佛菩萨不以神通度人。楞严经云：若能转悟，则同如来，身心圆明。圆明寺始建于金代，有将近800年的历史。明、清、民国皆有重修。贤公说起他80多年前到圆明寺参学之时，道场非常兴旺，有常住僧众200余人。寺院在文革中遭破坏之后，一直被学校占用。当初印容法师发心恢复道场，其中之不易，墨学曾亲为见证。印容法师克勤克俭，真修实干。墨学于2012年夏去圆明寺看望贤公之时，曾亲眼看到老和尚将一块断石挪到墙根处。印容法师所陈诸事应属不虚，望十方仁者珍惜善用。南阳义乌念佛堂的刘凤芝居士讲起了贤公的一件往事。有一天早上，刘居士见到香炉内有很多香签，便在吃早饭的时候好奇地问老和尚：为什么烧这么多香？老和尚说：天机不可泄露。刘居士越发好奇，就缠着老和尚一定要告诉他，并保证一定不往外讲。老和尚这才告诉他说：我看到满天都是阿弥陀佛啊。 有多人向墨学述说闲工神通感应等事，墨学一概未录，因关乎神通，多言无益，欲显其志，反似近妖。所以墨学提醒大家，不必过多的关注闲工视线的神通游戏，应多致力于学习老人家的德行智慧。唐代大德、有东土为魔之称的庞蕴居士有诗曰：未识龙宫莫说诸，识诸言说与君书。空权只是婴儿信，岂得将来狂老夫。